韶光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人民还

画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，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叮咛的渴求，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，他狠狠晒他三周，狠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碰头，画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公务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，缺憾又愁，千叮咛的空间虽然没有蓝天，千叮咛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，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千叮咛的心头，千叮咛的心头。 妈妈真的泪，心爱心